是老中医，姐专治吹牛逼，头疼脑热血压低也跟我没关系。你要吹牛逼，你不如打飞机，又省钱来又过瘾，还没有压力。吃点没关系，喝点没关系，吹牛逼的那些人都没有实力。有人吹牛逼就找老中医，一顿无毒拍逼掌，连脑袋打放屁。姐是老中医，姐开着拖拉机，全国各地我四处跑，专治吹牛逼。我手拿大哥大，我腰垮 BB 机，我身穿一条大裤衩，嘴里叼玉鞋。姐是老中医，姐整天笑嘻嘻，听见有人吹牛逼我就是一顿踢。姐是老中医，我出门也打的，听歌不刷花，小心我踢你小鸡鸡。天天吹牛逼呀，你早晚让雷劈呀，雷电要是劈不死，还有我老中医。不要吹牛逼，谁吹谁挨踢，姑奶奶就是老中医，我专治吹牛逼。